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0章，追人。李琴书想的挺简单的，反正也是要跟在身边，他知道自己也没办法把人赶走，还不如让他忙起来，在组里负责一些事情，不至于没事就来骚扰他。袁子峰倒是没想到李琴书这层上，只是觉得如果打暑假工的话，就有了更加合适的借口跟在李琴书身边，挺好的，于是非常干脆地答应了。他没想到自己过来一趟居然还能找个暑假工，长这么大从来没干过暑假工之类的事情，甚至连打工都没有过。不就是打个工吗？能光明正大地留在李琴书身边挺好的。李琴书没想到袁子峰答应得这么爽快，微微一愣。 嗯，你答应了啊？ 很奇怪啊。 嗯，是挺奇怪的，你长这么大恐怕没打过暑假工吧，可能会很累的啊。 能有多累？ 李琴书笑了笑。袁子峰晚上选了半天，最后决定第二天跟李琴书去蜀城的植物园看看。因为是周三的缘故，所以植物园里的人并不多，两人走在其中有时候甚至空无一人，还挺浪漫的。李琴书忙了足足半个月，好不容易可以如此悠闲地走走逛逛，也很是享受这样的慢节奏。李琴书对植物本就很感兴趣，一边看一边给袁子峰科普，两人相处得挺愉快的，难得的没出现什么特别尴尬的情况。从植物园出来，袁子峰接到袁老爷子打的电话，这才突然意识到这周五有袁老爷子为他开的一个宴会，庆祝他考了全市第二名。 我应该回不来了。 什么情况？ 袁老爷子声音一拔高，像是要骂人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看了眼李琴书， 那个忙着追人呢。 追人？什么人？哪家的姑娘？ 袁老爷子愣了片刻，立马追问，他声音有点大，清晰地从手机话筒里传出来。李琴书顿时头疼地揉了揉脑袋，压低声音提醒道：“ 别发疯。” 他怕袁子峰脑子不清醒，直接跟袁老爷子说了实话。不过幸好袁子峰还是比较冷静的，他挑了挑眉，淡淡道：“ 您就别管那么多了，等追到了我会带他回来见你的，那宴会先取消吧，等我有空再说。” 嘿，你小子真以为你…… 袁老爷子话没说完呢，就被袁子峰咔一声把电话挂了。李琴书坐在一旁的长椅上抬头看着他：“ 你突然扯什么？哎，算了， 我说的是认真的。”“ 什么？” 袁子峰笑了笑，在他身边坐下，声音平静：“ 等我追上了就带回去见家长。” 李琴书眼神微动，双手紧攥，那一瞬间心脏竟然微微收缩了一下，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。 是不是觉得挺感动的？ 不至于。 李琴书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半天之后笑了笑，半是呢喃半是无奈地开口道：“ 只是觉得年轻真好。” 袁子峰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往年轻上扯，挑了挑眉：“ 只有年轻才会干什么事都不计后果啊。” 袁子峰下意识想要反驳，却又意识到按照李琴书的性子，恐怕到这个年龄段也不可能再计较后果了，于是嗯了一声：“ 啊， 你不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吗？ 是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挺不计后果的。 他看上去有些未曾言尽，没把剩下的话都说出来，袁子峰也没再追问。李琴书给袁子峰找的所谓的暑期工，其实就是帮公司干点杂事，事情很繁杂，但都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每个月3000的工资，还不够袁子峰吃一顿饭的，不过他干的还挺带劲儿的。主要是能跟李琴书一起当同事，怎么着他都觉得有趣。暑期的时间，公司一共大大小小跑了有5-6个地方。袁子峰跟李琴书去了好几个城市，虽然没怎么玩过，倒也挺充实的。8月底，袁子峰收拾收拾，打算回去上大学了。走的那天，他还挺郁闷的，坐在房间里发了会儿呆，实在是没吃饭的心情。苏甜甜叫了他好几次，他都没出门，最后还是李琴书来敲门。 这么大了还闹脾气呢？ 李琴书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。袁子峰倒也不是不想回去，就是觉得心里挺烦的，大概是眼前的日子过久了，适应了，这又要改变，所以觉得不太乐意。他叹了口气，揽着身子拉开门。李琴书靠在门框上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 哼，不想回去上学？ 哎，读书有什么意思呀？当然没玩有趣啊。 这倒是，可你好不容易考了个市第二的成绩，总不能浪费了。走吧，出去多少吃点东西。 袁子峰拿了手机，一只手搭在裤兜里往外走。李琴书领先走在前面，边走边开口问道： 机票订好了？ 明天下午。你什么时候回啊？ 还有4-5个地方要跑，至少得1个月吧。大一的课程挺重要的，认真上课，多学点知识，别白费了好学校好专业。 哎，又开始了。 哼，你也别嫌我啰嗦，我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你好。我跟你若是不熟的话，何苦跟你说那么多呢？ 哼，是挺热闹的，不过还没熟到我想要的那份儿上去。李琴书不说话了，假装没听懂他的意思。这1-2个月的时间，两人虽然同进同出的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，但李琴书始终没让袁子峰越过那道线。他待他始终很好，可却不是袁子峰想要的那种好。有时候袁子峰也在想，自己没事浪费那么多时间，只为了报复厉于锦，其实没什么意思呀，还不如直接就放弃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见到李琴书的时候，他又忍不住跟上去，心道暑期实习嘛，也不算是浪费时间了。心里纵然是再怎么不乐意，还是要开学，袁子峰还是得走。离开的那天，李琴书正好有事，而且一整天都挺忙的。袁子峰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去了机场，等到上飞机了都没等来李琴书。他发来条短信道了别，却连人影都没见着。袁子峰为自己觉得不值，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是何苦呢？一回到家，家里的热闹险些震得袁子峰差点又买机票回到李琴书那儿。鬼晓得袁老爷子从哪儿得来他的航班信息啊，居然把一拖再拖的宴会换到了今天。他刚一进家门，行李都没来得及放，就被人拖去敬酒了，一杯接着一杯啊，全是啊什么恭贺祝福这类的话，袁子峰根本是避无可避。喝下2杯红酒，他才寻到喘息的时间了，将行李放回房间里。从卧室出来，正好撞上厉于锦了。对方看他一眼，顿了顿。 恭喜。 袁子峰哼了一声。 最后关头倒是考得不错。 比你当然还差了点。 是比我差了些。 李雨锦也一点不客气，扯了扯自己领带。 李琴叔搬家了。 他这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啊，原来是为了李琴叔才来接近袁子峰的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靠在墙上，第一次如此真心实意地跟李雨锦说话。 我其实一直特别想问你，你这何必呢？啊，把人折腾没了，又想把人折腾回来。哎，你不会真觉得李琴叔还会跟你复合吧？ 袁子峰这番话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留。李雨锦本来平静的面部表情也微微一变，两人双目相对的瞬间，不知道是谁冷吃了一声，瞬间引爆了战线。李雨锦眉头微挑，一字一顿， 他或许是跟我没什么希望了，但也绝不会跟你之间有什么希望。我很了解李琴叔，他这个人从十七八的时候就已经很谨慎，更何况现在已经近三十岁，他绝对不会为了你去赌自己下半辈子的人生。 袁子峰很想反驳，但心中不得不承认李雨锦说的是事实啊。如果不是，这么长时间李琴叔早被他拿下了，可对方却一直不动声色地拒绝着。他的拒绝甚至给足了自己面子，不伤自己丝毫的自尊心。袁子峰不说话，转身就往楼下走，李雨锦跟上前问道， 他搬到了新公司那边去。 关你屁事儿！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查不到？ 小剧场开始演出了。 几年以后，袁子峰已经成为业内一名著名的律师，最后还成为一所全国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入职那天，按照律所惯例会进行全体员工聚餐。聚餐会上，袁子峰沉稳干练以及帅气的外表更是虏获了一众芳心呢。很多女孩都借口靠近他，还一直打听他是否单身。在一次举杯过后，所有人问他喝多了无法开车怎么办呢？他骄傲中带着满足地说道，喝多了没事，我爱人会过来接我的。旁边一个男律师感慨并调侃道， 袁律师已经结婚了呀，那哎呦，现场不知道多少女孩子，这芳心得碎一地了。 袁子峰抬手看了眼左手无名指，是啊，我已经结婚好几年了，这几天婚戒拿去清洗了。女孩子们虽然遗憾袁子峰已经结婚了，但对于他的爱人更加好奇了。聚餐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袁子峰接到电话，得知李琴叔已经到了饭店门口，对大家举杯开口道，来，感谢大家热情的欢迎啊，希望大家今后能够继续支持我，咱们一起努力，使得律所的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。我爱人已经来了，今天的聚餐就到这儿吧。说完，袁子峰快步走出了门外，搂着在车边等候的李琴叔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爱人李琴叔。回去的路上，李琴叔很担心袁子峰第一天入职就把自己介绍给同事，大家知道了袁子峰性取向会影响他今后的工作和发展。袁子峰亲了一口李琴叔说道，我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爱你，不计任何代价。